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今晚开始老会玩家之前呢，首先宣布一下先啦，我知道大家都好想见阿欣琪好耐㗎啦。终于嚟啦，飞云 系嘛？系啊，咁因为咧，我哋十八楼撕咗呢个广播剧啦。咁喺今个星期六啊，下昼12:30咧，就会喺商台我哋嘅本部啊，广播道3号咧，就会义卖我哋嘅50周年纪念邮票啊。咁当然咧，见到我即系正得美就系 common sense 啊。咁当然咧，就仲有我哋嘅周老板啊、三姑啊、长嫂啊等等，我哋所有嘅播音员啊，都会出席咁同大家除咗签名啊、影相之外咧，仲会出售我哋嘅十八楼。有私座50周年邮票啊，咁当然啦，价钱咧就系300蚊啊，咁同埋我哋嘅呢一个善款所得咧，系会捐俾长者安居协会嘅一线通平安中服务啦，等佢哋有需要嘅需要嘅长者咧都可以免费装平安中啊，咁所以最重要当然系买我哋嘅邮票啦，咁但系想见我嘅话，亦都可以到时过嚟见一见我，咁呢个都系 common sense 嚟嘅。 或者大家调翻转咧，可能最重要系想见到阿欣琪，系 啦，买邮票，买邮票 都可以嘅，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星期六嘅时间啦吓，咁啊好啦，翻翻嚟今晚我哋嘅节目咧，咁都讲下吓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就即系或多或少都有呢个嘅即系坏习惯嘅出现啦。即系坏习惯咧就好个人嘅，因为有啲习惯咧可能你自己觉得坏啫，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喂，其实唔系呢个可能系你嘅优点嚟，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试过。 例如咧，我都想知道。 其中有一啲人咧就谂嘢好船到桥头自然直，顺其自然。咁咧即系变咗好多嘢咧都唔系好执着啊，甚至乎有人觉得咧就系、是、哇好似好冇斗心啊，好唔积极啊，因为觉得喂有啲嘢整定噶啦有。就有冇就冇噶嘛， 你系咪讲紧自己啊？ 唔系，即系唔系就系我嘅。不过我系有呢一方面嘅性格，好坦白。 即系你都会好欣赏自己呢一样嘢嘅。 唔系，即系嗱，我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会唔会太过既来之则安之？系会唔会咁样样咧？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啊，你认为呢样嘢系唔好咩？都未必噶，我都不知几羡慕你。呢个系你嘅优点嚟噶、 哦， 因为有时候有啲人觉得喂，你太过执着咧，反而嘅生活就辛苦。 系啦，完美主义者。 系啦，嗱，即系。有啲完美主义者啊，即系 Winnie 可能都接触过啦，即系可能咧嗰种强迫症到系你见到佢哋个台头上面啊，所有嘢就整整有齐咁样样嘅，咁跟住咧你可能稍微即系褪佢少少啊，喐佢少少啊，摆歪咗少少啊，即系其中可能个摆设位咧，佢原本可能要系对正佢坐个位置嘅，稍微移歪少少啫， 11:00方向佢都会睇到， 佢都会觉得哇好唔自在，做乜搞嗰张台啫，开始会掹震， 咁呢啲系强迫症啦， 嗱强迫症咁啊有啲。完美主义即系你做事咧就务求系做完美啦。 系啦， 其中例如咩咧？即系我谂我哋读书嘅时候啊，我即系做嗰啲活动搞手咧。咁你知通常搞亲活动嘅都唔会你自己一个，有时候揾几个一齐帮手搞。咁、如果当中有一啲所谓完美主义者咧，就系佢对于嗰件事成个流程好执着嘅。嗱，有时候咧，你如果做活动搞手，大家搞个活动就知噶啦。即系有啲虾碌位、甩碌位啊。咁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嘅即系嘅观众。其实佢未必知嘅， 系啊， 佢根本未必察觉，吓、啊、乜原来嗰度系甩咗碌嘅咩？ 系啦、啊，我哋通常呢个行内就称之为炒粉当二 fat 啦。 系啦、啊，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系做统筹啊，你系负责做搞手嗰个咧、 哦， 你就可能会好执着啦。嗱， 嗰个位 好猛整嘅，咁即系嗱呢一啲就可以话系一啲即系完美主义嘅，即系话嗰种嘅即系执着啦吓。咁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唉、哎、呢一种嗱，某程度嚟讲，你话系唔系优点咧？当然可以系优点啦，但系过于执着，可能亦都。 都是一个坏习惯嚟 嘅。系，好似我之前即系喺电台工作嘅时候都会嘅，因为你知道播声嘅嘢，即系可能通常一秒 shoot。已经冇咗啦，咁但係可能你会将嗰件事做得最靓最好，即係啲音乐啊飞得系最完美嘅嗰一刻啊，点样去飞到歌词唱嗰一刻啊，点样可以令到听嘅时候觉得啊系一种享受呢，咁但係往往可能太过執着于嗰个作品嘅完成度呢，可能忽略咗其实你系要赶住出街赶住去播，同埋你播之前你系要俾监制听一次系冇问题咁先出街，咁往往咁样去令到自己系最后一秒即系 deadline fighter 呢，通常就系好似形容我呢一种呢，唔到最后唔到整到最好呢都唔会拎出街，但系可能系苦咗呢，可能系播呢一个节目嘅操作员啊，又或者系监制呢觉得唉其实即系得个一秒，咁虽然做得最好系一件好事啊，咁但系你都要视乎返个时间同埋实质个情况去决定㗎嘛。 係咪咁啦，但如果你讲电台制作嘅话，咁我諗即係大部分节目制作都会係即係尽量做到最好啦。咁当然喺有限嘅时间之内啦。咁但如果你 apply 落去有时候从事创作啊，即係艺术创作呢，音乐又好、又或者係视觉嘅艺术即係创作又好。咁我都见过有啲朋友会接触过呢，就係、是、啦完美主义㗎嘛。就係、是、一路都係觉得整完之后初初都觉得满意嘅、听多几次之后觉得好似有啲嘢不足，要搞搞佢， 争啲嘢嘅， 跟住又要改， 搏烂咗再嚟过， 佢又未至于搏烂，但系佢喺上面即系嗰啲叫做所谓 调整， 系啦，调整啊，即系画龙点睛啊，想要系吓， 咁系画蛇添足咧。 嗱，呢一个就好主观啦。咁但系佢系画龙点睛，咁啊点完个睛之后又发现唔系，要再收条尾，因为个睛啊出咗嚟啦。咁如是者咧，每一次即系当佢完成咗之后，听多几次，观察多一阵，又发现咧好似又争少少，于是乎又要再去调整。嗱，有啲朋友咧我接触过，即系好似王家卫电影嗰啲咁样样噶，系、永远咧都觉得啊可以再加啲嘢，或者可能咧会啊。再即系酝酿下、沉淀下咁样，嗰、那个制作嘅过程咧，可以话系历时相当之耐嘅。咁嗱，你问有冇必要啦？因为毕竟你讲到，尤其是系艺术创作呢一样嘢嘅话，咁就好多时候都个人即系、自己主观啊嗰、那个角度出发噶啦。咁喂，我梗系觉得呢一样嘢整咗出嚟之后，最首先要表达到嘅就系我系咪想要表达嘅信息啊嘛。如果唔能够 deliver 到我嗰样嘢嘅话，咁我梗系再即系 hold 住先啦。咁咁啊，一个，所以我哋成日讲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啊，坏习惯、好习惯，纵然啦，同一样嘢，但系发生喺唔同嘅人身上咧，可能即系都变得系几唔同下嘅。即系有啲人可能哇，对你嚟讲呢个性格，你如果稍微放松多啲啲嘅话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嗱，有啲人咧好 hea 嗰啲咧，好盘 hea 嗰啲咧，如果你可以揸翻紧少少你嗰个嘅生活宗旨嘅话咧，咁啊对你嚟讲咧就 perfect 啦。咁啊呢一个真系每个人唔同咯，系。 系，咁当然即系每个人把尺都唔同，即系大家嘅标准唔同啦。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究竟我个人系 hea 啊，定系我紧张大师系一件好事定坏事？每个人都可能有唔同嘅谂法。即系例如讲粗口咁样，即系讲粗口，大家普遍都系觉得啊，你做呢一件事系唔好。好嘅，咁样可能系有伤风化，同埋教坏细路啊。咁但系其实即系我自己本身啦，可能间唔中啊，即系压力好大嘅时候咧，都会讲粗口。咁但系都会嘅，即系咁当然就唔系好即系粗言烂事咁样。咁但系我又会谂下，其实如果我唔讲粗口嘅话，系咪又真系会压抑得太多？ 即系宣泄唔到啊？ 系啦，因为其实讲粗口咧，我觉得系有几方面嘅作用啦。咁第一样就当然系你要发泄嬲嘅。即系我好嬲，系啦，咁当然就会加一啲语气助词落去啦。咁但系有时候咧，其实同埋都有研究讲嘅，原来你喺一班朋友，即系熟啲嘅朋友入面，间唔中咧讲一两句粗口咧，其实可以拉近翻大家嘅距离，因为觉得系自己人啊嘛。咁自己人同埋心情放松嘅时候咧，你就会可能自自然然咧会讲少少粗口，会觉得咦？原来即系大家有一种拉近咗距离嘅感觉，唔知道你有冇即系试过一啲咁嘅场面咁 啦。首先我要讲嘅就系嗱，呢一度就 唔 系特别鼓励大家去讲粗口啦。咁啊，但系即系亦都要视乎翻嘅，即系讲粗口呢一样嘢，你有讲几多啦， 同埋 有讲几烂啦嗰啲嘅粗口。因为嗱，我身边有啲朋友真系讲粗口烂到一个地步咧。即系烂口啊！ 一句十个字入面有八粒字都系粗口嚟嘅。 即系基本上系佢口入边讲嘅 几乎每一句说话都会夹杂住粗口嘅。 哇， 即系就算系去到茶餐厅嗌个饭啊，即系由坐低拿住个 menu 开始讲啦，唉，今日食乜嘢好啊咁样，唉，琴日又食乜咗啦，今日又食乜嘢咗啦，唉，都唔知食乜嘢好啦咁样，即系每一句都有嗰个字啦，系咪？ 系， 唉，好啦，就要嗰、那个。咩饭啦咁样嗱，咁又加一个 字，嗰个饭都可以加到个字， 系啊， 都几有创意喎、 啊、 佢。 嗱，因为系一个习惯使然啊，即系佢真系惯咗，就系每一个句子咧都会诶加一啲咁样嘅助语词落去。 系， 咁我于是乎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佢玩游戏，我话哇，不如玩个游戏啊，我哋试下 讲粗口， 讲粗口啦。佢嗱真系，佢即刻当下拍台同我讲话。我有咩难到我啊？即系因为我同佢讲话，有时候咧，你即系粗口讲多咗咧，影响你嘅人咧嗰个词语嘅个丰富度啊，你词贫我惊你。不如大家练习下，试下唔讲粗口，睇你能唔能够表达啊？咁于是乎佢话有咩难到我啊？你估我实输俾你咩？我话唔讲就唔讲啊！即系你知唔知有啲人都好似本身有食烟啊、饮酒啲习惯咧？我话由呢一刻我唔掂酒，我唔掂烟冇问题啊！咁样我唔系受佢哋控制嘅。咁于是乎好啦，咁我哋。就系、是、好啦，咪开始 以咩时限呢即系指嗰一餐饭唔讲粗口，定系一世又唔讲啦？ 唔系，总之睇下边一个讲先就算。 哦， 咁当然即系话你如果你背住我嘅话，你要讲我控制唔到，因为我真系唔知啊嘛，系咪先？咁、但系总之大家当住大家面嘅时候，咪唔好讲咯吓。咁但系真系唔使谂太远，因为当下嗰一餐饭咧，净系啱啱嗰杯柠茶嚟到热柠茶，一饮个哇咁热嘅。 就已经破功啦， 就已经破功啦。最好笑嘅就系因为直间唔系净系得我同佢两个，或者有其他人喺度嘛。我哋嗰阵时候咧仲 roll 紧机喺度拍片啊，即系嗱，而家开始啊，见证住嗱，而家开始咧，我哋咧就唔讲粗口啊，斗唔讲啊，咁样样，咁啊即系以片做证，嗰条片都未停啫，嗰杯柠茶一嚟到就哇咁热嘅，咁就领嘢啦。即系所以系一个嘅习惯使然啊。当然如果你係好似我呢位朋友咁樣呢啦、真係影響一個人嘅印象嘅佢俾其他人嘅印象下。因為我身邊有其他啲朋友即係可能第一次接觸呢個人嘅時候其實佢心地唔差佢人呢都幾為得朋友下嘅。即係當你認識耐咗之後呢佢個人係唔錯嘅。但係呢真係佢每俾人嘅第一個印象嘅時候因為即係除咗係去一啲好高級嘅場合啊即係除咗嗰啲情況之下佢會收斂啲佢就直頭嘢都唔多講嘅去到嗰啲場合就。但係如果唔系喺嗰啲场合嘅话咧，即系基本上一班朋友，尤其是咩打边炉啊、茶餐厅嗰啲咧，即系嗱，有其他一啲可能带新朋友去嘅时候咧，见到佢，哇！ 我心谂呢个人。粗口烂， 尤其是咧，即系当佢饮大咗又容易面红嗰啲时候咧，系真系唔敢靠过去，觉得呢个人好癫咁样样嘅感觉系。咁所以嗱，真系一个人，你话佢烂口，当然就首先一定会影响佢对人一个嘅印象先啦吓。咁但系的确，头先 Winnie 讲嘅，即系有时候即系讲一啲比较粗鄙啲嘅说话咧，系有助舒压嘅。嗱，关于呢一层咧，可以转头翻嚟讲下。 转头翻嚟继续。乌家伦、恩琪、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就讲起讲粗口啦，即系我谂我哋身边嘅朋友咧，即系好普遍嘅都或多或少会讲，争在系个 scale 啊，即系 个频率有几高， 同埋有几烂口啦，即系嗰个嘅粗言嘅谓语嘅程度啊，有几粗鄙啊。咁我身边有啲轻讲嘅，轻讲嗰啲咧，即系有啲就即系高雅啲啦，觉得讲即系英文粗口嗰啲啊，英文粗嗰啲。 英文粗口、 啊，即系佢哋觉得，即系好似讲 I love you 咁样啫嘛。你讲我爱你，咦，即系会令人咧觉得，你搞到人哋毛管冻啦咁样样。讲英文咧，忽然之间成件事唔同晒，接受到。讲粗口都系，有啲哇乜你咁烂口噶？但系如果啊，佢讲英文嘅话。 Oh my god 咁样啦，即系会觉得哇，你讲英文粗口，你反而剔到咁样噶嘛？系，即系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啲朋友就系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我好似阿 Winnie 头先讲，我都之前睇过一啲嘅研究嘅，都系有话啦，即系除咗佢能够系宣泄情绪啦，真系尤其是当你可能话身处于一个即系痛嘅状况， 系啊， 咁啊都有即系研究做过啦， 系啊，好似话嗰个系。调查下，即系啲孕妇咧生 B B 嘅时候咧，咁呢个当然系个外国调查，讲啲外国嘅粗口啦。咁就发现咧，原来喺女性咧生 B B 嘅时候咧，佢哋讲粗口嘅频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当然其实都有调查发现，就系、是、除咗系生 B B 之外咧，如果你将对手咧浸喺一啲装满冰嘅桶入面咧，你发现如果你 keep 住讲粗口嘅话，你嘅忍痛嘅时间咧系可以维持得耐啲嘅。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实质上啊，对于讲粗口会支持咗我继续讲粗口嘅一个理由，咁但系当然啦，你知道其实即系外界可能对于讲粗口嘅话，可能始终有啲负面观感啦，尤其是女仔讲粗口，咁当然咁，所以我为咗即系自己令到变得更加高雅一啲啦，其实我都有曾经同一班同事咧组织咗一个叫做粗口基金，每讲一句粗口俾人捉到罚$5。 OK， 咁结果呢个活动咧维持咗一个月啦，咁当然我嘅分数咧系比较低嘅，咁但系咧其实发现到有啲情况就系、是、当你真系好嬲，好想讲嘅，即系好想发泄，又希望用粗口去表达到你自己嘅不满嘅时候咧，你就会可能忍唔住咧，唉，我直接掉个$5嘅讲一抽粗口算啦咁样，咁反而呢一个唔知道会唔会有一个反作用，咁同埋系去到最尾咁呢一个。粗口基金是完结了啦，咁但是大家讲粗口的情况呢亦都冇话特别改善，咁同埋完咗个一个月之后呢，反而大家可以正常咁慢慢放心讲多啲都冇问题，反而有个负面作用啊。 即係反弹啊嘛。 係啦， 咁可以减肥㗎嘛。 係啦，即係所以我諗同好多唔同嘅坏习惯要戒，例如係减肥啊，或者唔好食甜嘢啊，你越要禁呢，你越要系会好想去征服啊，好想再食翻多啲嘢，咁所以去到一啲坏习惯嘅时候，我哋有时可能会諗下係因为咩原因驱使到你讲粗口啊，或者一啲坏习惯啊，反而你由呢一个压力或者个根源着手呢，会令到你呢可能真係会好痛定思痛咁样去改呢一个坏习惯啊。 係，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呢，你话嗰啲咩粗口基金啊，即係帮你去戒粗口或者戒一啲嘅恶习呢，当你实行呢一啲嘅计划嘅过程，我谂首先嗰样嘢唔系真系完完全全系想帮你戒掉，即系以讲粗口为例，即系你粗口基金你成立咗，讲真的有几多少人会因为你俾嗰$5啊？个$5首先个阻吓性极低先啦， 系一嚿啊嘛， 唔系啊，即系话你如果你俾系啦，我你话斋话可能$100起标嘅话，我相信大家如果好认真玩呢个游戏， 哇，真系 就真系嗱，舐我一次嘢之后咧，你发现就真系唔会，首先唔会真系再咁容易去讲先啦。头先你都讲啦。我真係顶唔顺，因为我都真係试过你讲话呢个粗口基金，我真係同身边啲朋友都有试过。 係 呀。咪就係话有时候压抑到好辛苦㗎嘛。啊、我而家呢度有$20摆低。 讲四句。 总之$20我俾埋你陪我一齐讲。即係可能係咁样㗎嘛。有啲真係压抑到系咁嘅。咁但係即係我觉得首先嗰一个你因为真係一个唔系咁高阻吓性嘅一个所谓粗口基金呢，其实我諗佢最大嘅目的唔系在于真係即刻帮你戒。而系呢帮你去有意識地去睇下當下嘅你其實係唔係經常講粗口，咁就究竟係咪要改呢，就呢一個後話，因為有啲人就覺得咁我就係咁㗎啦，我就 真我本性 係啊，咁如果我自己過活都唔能夠係做我自己嘅話，咁幾咁失敗呢個人係。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 即系讲起坏习惯嘅话咧，其中一个就系、是、即系迟到啦。 哇！呢、這、一个简直系 吓 不得了。 系因为你系身受其害，定系你经常迟到啊？ 我经常迟到呢一样嘢，我嘅频率系比较少啲。咁但系真系身边会有啲朋友，明明系约咗6:30，跟住但系佢差唔多8:09先至会出现。跟住啊，其实我转个弯道啦，你知 WhatsApp 呢啲嘢好方便噶嘛、啊、？Where are you？ 转个弯道嚟紧噶啦，喺屋企。 系 吓、啊。 咁结果佢嚟到嘅时候，诶、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迟咗咁样，咁诶、哎、你哋食住先啦，唔使理我噶啦咁样，咁但系咁、那个活动本身就系六点半就已经要开始噶啦，咁但系最尾其实我哋都有督促过佢咧，就系、是、用唔同嘅方法令到佢点样可以准时去出席我哋一啲活动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是、我哋另外 send 个 WhatsApp 俾佢，原本个活动咧系六点半。我哋约佢五点三就已经要等啦。咁结果佢有一次呢真係早咗五点三就到啦。跟住佢就喺度问，咦你哋去咗边啦，点解仲未到嘅，跟住我哋约六点半㗎嘛。咁不过怕你迟到所以早啲叫你嚟咋嘛。咁呢一个咁呢一个其实即係对于佢嚟讲都要俾佢要感受下，其实原来其他人喺度干等你嘅时候个感受系几咁难受，同埋呢啲真系会累全家噶嘛？可能有啲活动甚至系例如 book 台食饭，如果系要人齐先至入座嘅话，就系、是、争你争你先至可以入到去，最尾又要等多几张台先至到你，咁啊唔抵啦。 系，不过你讲起呢一个咧，我都有个嘅回忆嘅，因为真系今时今日咧，我谂大家对于时间嘅观念咧，即系揸得真系未必话好紧，即系我真系发现咧，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唉，佢哋会等噶啦，正如好似阿 Sylvie 讲，有嘅先 系咯， 即系食住等仲好添啦。你又有嘢做吓、啊，等嘅过程你又唔觉得自己等紧噶嘛？即系食住等呢一个系好得意嘅 concept 嚟噶嘛？咁有一次咧就系去食饭，咁嗱嗰一次咧就同 Winnie 头先讲就系话佢嗰间餐厅好就好在咧，佢唔使话齐人先至、 哦、 可以入座， 好在啫， 好就好在。但系你话系咪完完全全嘅好事咧，都谈不上。嗱，因为咧嗰次食饭。我记得就好似系一班朋友约，就系、是、即系 book 咗间房嗰啲，咁即系约嗰啲正常食饭时间啊，都不外乎系七点七点半咁上下啦吓。咁啊，但系咧真系准时嘅，假设十个入边咧得两个， 啊好惨啊！ 系啦，嗱真系准时得两个啊！ 仲要咧有啲餐厅系有啲要食饭嘅限制时间，哦两个钟之后就要交台啦，咁仲湿滞。 但系都唔系即系最尴尬，唔系尴尬在呢啲位，因为即系头先你讲啊，例话即系食饭嘅要等齐人先入得座啊，又或者系咪限时食呢啲咧，都唔系当下最即系concern嘅事情。 嗯， 系因为十个变得两个人到咗。嗰两个人系唔熟嘅， 哎，出事啦！ 咁咧就变得好尴尬啦。即系嗱，首先咧，因为即系呢一个咁嘅场面咧，都真系几恶下， 好静咯，应该会 静咗，跟住 半个钟。 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咁打啦，咦，你哋喺边啊？点解仲未嚟嘅？咁乜嘢啊？系啊，食住等啊，你哋即系总会有即系嘢做噶嘛。 Sorry 啊，迟咗出门口啊。 但系你又要谂下，因为头先我哋讲话食嗰间嘢咧。都其實係即係有啲中菜形式咁樣包咗間房，咁你好難食住等啊！ 嗌碟龍蝦伊麵，大家 share 食咯。 大家你講緊係兩個人啊，大家 喂，咁但係而家應該好咗好多，因為而家有手提電話嘛。咁就算成間房靜曬都冇問題，因為大家都各自喺自己嘅手機度錄緊 IG 啊，打緊機啊，咁樣嘅時間應該會容易過啲係嘛？ 都理論上係嘅，但係就有違咗原本大家約出嚟食飯見面嗰個嘅本意。即系如果大家一开始守时嘅话，咁啊，即系你好难得，即系隔咁耐先至见一次面啊嘛。咁唔通你嗰一次嘅大家聚会就系匆匆咁样咗半个钟头啊？即系因为大家陆陆续续咁样慢慢嚟，跟住咧，哦好啦，最迟嗰个咧，终于八点半都到啦，要七点钟哦。我八点半都到啦，咁啊食到九点钟咧，有一啲咧就开始话，哎呀，我小朋友要瞓啦，咁样我哋要先走啦，咁咁啊，即系咁啊，真系即系嘥咗嗰一次嘅聚会。如果大家咁耐冇见你咁难得，即系想约齐人出嚟一齐去 hang out 啊，去即系聚下咁样样。咁喂，系咪应该即系守时啊？咁样样，一系你一开始嘅时候，如果系唔得。或者係一定會遲嚟嘅時候，就盡早講聲，即係可能喺嗰個時間，大家我哋再配合一下，約嗰陣咧，係咪再傾下？可能喺地點啊，或者喺嗰個日子嗰度咧，係咪再就下再夾下咧？咁啊，好過你即係大家都傾好咗啦，我七點鐘到嘅，咁但係十個變有八個遲嘅話，咁啊冇意思啦，係咪先？咁但係嗱，即係除咗你話遲到之外，其實都仲有幾多一啲嘅習慣上面嘅嘢咧？即系我都唔知算唔算得上系例如系坏习惯。嗱，头先阿 Win 有讲过啦，例如话系即系喂食。 即係食好多垃圾嘢啊、零食呢一啲啦。咁嗱，但係咧呢一樣嘢咧，你都可以話係純粹自己嗰個口癮啊，即係心癮啊，我想食啊咁樣。 個壓力啊， 壓力啊。但係嗱，有啲人咧，佢嗰個嘅壞習慣位咧，就唔係純粹係出於嗰個心癮。個心癮喺邊度咧？唔係餵食，係貪。贪咩呢？小便宜 啊！ 嗱，呢一个都系个坏习惯嚟嘅。 系啊， 吓，即系嗱，点解咧？举一啲例子啊，例如例如 系啲同事即系攞支电动牙刷翻公司插电呢啲，系咪叫贪小便宜咧？ 你系咪身边先有个同事系咁样做 咧？我听过啲朋友分享啦，即系攞公司厕纸呢啲，即系算低照，即系可能啲公司所有嘅尿袋或者电话咧拎翻公司插电啊，甚至电动牙刷都拎翻公司插，都听过 啫。唔系嗱，咁我又真系有少少要为呢啲朋友平反先啦，即系因为我觉得啊吓。如果佢真係將一支電動牙刷擺返公司插電，其實嗱，某程度嚟講，你要欣賞佢，佢係好為公司着想。 嚇！ 喂，你諗下，牙刷都放喺公司，喎，即係你諗下佢嗱。佢如果要翻得公司刷牙嘅話，應該有翻咁上下早翻到公司啊。 咁唔關事，可能佢喺朝早刷完，跟住翻公司插電，跟住放工拎翻走，跟住翻臨瞓前又刷，冇分別嘅喎。咁佢都係準時收工噶。 咁你帶支牙刷翻公司，真係純粹為咗插電而唔係為咗做嘢啊？我覺得，你要首先了解。 真太善良啦、啊！你 我覺得應該或多或少嗱，如果唔係嘅話，我就真係好佩服佢，即係佢嗰個魄力啊，個魄力啊，即係你特登係帶支牙刷翻去，你咁多嘢唔刷，你又揀支牙刷帶翻公司刷， 慳電啊嘛。 係，我覺得慳到好多電啊！但我想讲嘅贪小便宜系乜嘢呢？即系例如话买嘢嗰啲 discount 啊，优惠啊，即系你原本我原意系谂住系悭噶嘛，咁但系后屘系啊，你好似得到好多所谓优惠啊着数，通常嗰啲优惠着数咧唔系平咗嘅，系你以一个较廉价嘅价格，跟住咧去买更多嘅嘢翻嚟啊嘛， 系啊， 咁啊最后屘其实咧钱你系使得咗嘅，咁啊好多呢一方面先啦，咁啊另外咧食自助餐啦，又系一个例子啊，即系。你贪小便宜咧，系专系食即系好多 食多几只生蚝。 系啦，平时你少食嘅嘢，例如生蚝，我记得其中一个嘅例子就系、是、咧，我有啲朋友咧，其实佢食海鲜咧，佢中意，但系佢身体咧唔系好受到嘅。 哦，即系会敏感。 敏感或者会屙啊。 哦， 嗱，生蚝咧就系其中一个你头先讲 exactly 重载佢， 就系我其中一个朋友咧，佢因为食生蚝，佢嗰日咧佢自己一个人食咗两打生蚝。 24只，哇！ 两打生蚝，唔系夸张，两打生蚝， 哇！ 咁仲要未计佢食其他嘢，因为系自助餐。跟住你知唔知佢就系咁样样咧？屙咗3-4日之后， 吓3-4日， 系啊，屙咗3-4日啊！跟住佢系咧跟住嗰个礼拜咧，系成个人咧谢咁，人干咁样样，你见到 即系屙到瘦啊！咁屙化， 冇办法，因为佢本身你话佢本身系唔系好食得嗰啲即系生冷嘢。嘢咧都唔算系好食得噶啦，咁啊更何况你一次过怼咁多落去啦，咁初初佢都怀疑系咪嗰啲毫唔干净定点啊，咁但系其他同样食嘅人就冇事啊嘛，咁啊所以好明显就系你体质接受唔到啊，咁呢啲就系因为你贪小便宜反而就遭殃， 所以当然即系好处嚟讲，你会觉得啊佢一个精打细算嘅人啦，即系例如你头先讲买嘢嘅例子咧，我都经常成为一个受害者，因为即系通常咧买得多嗰啲，例如护肤品啊就话啊。如果你是我哋嘅会员咧，即系买满几多几多钱就会成为我哋嘅会员啊！不如你再买多啲，我哋送多啲迎新赠品俾你啊！咁样， 我通常我唔理 嘅。系咁，当然啦，你即系本身对于即系购物欲系唔系好大啦，除咗玩具之外，咁但系即系当然你会即系女性会觉得啊，不如买多啲啊，还点之后都会有用噶嘛？咁结果每下次再嚟买嘅时候又再买多啲，下次再嚟嘅时候又再买多啲咧，结果。我而家成屋都系护肤品， 都唔系噶。其实你讲玩具嗰阵时候，我都曾经试过有一个心瘾，但我后屘谂落谂，我都真系觉得好唔值啊！ 睇化咗啦， 因为佢嗰阵时候咧有一间即系香港玩具公司啦，即系专卖 figure 嗰啲咧，即系1,000-2,000蚊一只 figure 嗰啲咧，咁咧佢就系话你唔知要喺嗰一年咧喺佢哋间公司。 买够 唔知系啦，唔知买够几多只 figure。咁讲紧嘅你，即系嗰个消费喺一个指定嘅日子入边，即系唔知两个月入边啊吓，即系买够即系超过5位数字咁样样。 咁你就可能可以就申请一个所谓 VIP 会籍。咁个 VIP 会籍有咩用呢？就係、是、可能你之后再帮衬去买 figure 嘅时候呢，咁就可以有一个优惠啦，甚至乎有啲咩限量版啊。 优先排队。 係啊，咁又优先就预订啊呢一啲咁样啊。咁即係其实你问我啦，头先你都讲啦，我对玩具都好有呢一个嘅即 係。追求啊。 追求㗎嘛，係咪即係哇，但我都当下都哇计一计条数都搞唔掂喎。即係如果我真係遇上我想买嘅 figure 我先至情愿就咁买嗰隻算啦，就算你冇优惠俾我都唔介意。即係去到嗰啲位我就好理性囉，会係。 係同埋你留返嗰啲钱帮阿仔学钢琴仲好啦。 係我而家都系咁样计划。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嚟到最后一 part 啦，咁啊又要面对我哋呢个人生嘅两难题啦。 系 咩咧？ 咁今晚咧就要做一个角色扮演， 系 就系话说咧，乌加伦你一个奉公守法、听命行事嘅一个好警察， 系 咁上头嘅 order 咧，你一定会照去做，而且做到最好嘅。 系 咁，但系咧，你就有一日收到一个指令，就要去捉一班好有可能系无辜嘅人。 嗯， 但系呢个时候你一个尽忠职守嘅人啊嘛。但系面对呢啲即系良心同埋职责上嘅两难， 嗯、 你会捉唔捉呢一批无辜嘅人呢？ 咁首先要真系了解多少少啦，因为你讲嘅呢一啲所谓无辜嘅人系点样样无辜化先啊？因为嗱，你如果你讲呢个 case， 我先讲少少话， 系 咁啊，即系有一部戏叫做《我不是药神》啦、 啊， 有少少似嘅，因为咧佢入边就系讲啊吓，有一个公安咁咧就系即系要奉命执法，就是、要拉一啲咧。所谓即系卖假药嘅人咁样样，咁啊，你知其实所谓假药咧，嗰啲药喺大陆啊卖就未必真系假，即系未必话啊成分系冇帮助，甚至乎系毒药害人，唔系嘅，佢只不过可能系一只药系冇即系注册。 嗯， 咁咧唔算系正版，咁啊，但系佢可能嘅药效咧，同所谓正版嘅即系差唔多嘅， 系， 咁但系因为冇攞到即系嗰个嘅官方啊 个 专利啊授权啊各方面嘅嘢，所以总之唔批佢买啦吓。 系， 咁而嗰个公安咧，后屘查过之后咧，发现喂，其实卖假药啊，即系 so call 假药嘅呢个人咧， 嗯， 严格嚟讲，佢系救紧人，因为佢系一个咧平好多嘅价格去卖紧一啲救命药俾人。 嗯， 咁嗱喺个咁嘅 situation 上边咧，佢就话啦，我拉唔拉呢个卖假药嘅人咧？ 咦，系好似， 如果系咁样样嘅话咧，就首先如果翻翻嚟嗰条问题，就要了解一下啦。你所谓无辜嘅，因为嗱，永远都系噶嘛，一个人无唔无辜，唔系你话噶嘛，即系尤其是喺香港嘅法治噶嘛，即系你要即系拉咗佢。咁如果佢真系无辜嘅话，佢自然上庭受审嘅时候，照计法官就还佢清白，我系执法人员嚟噶嘛，我一定要做嘢噶，系咪先？咁所以理论上咧，先了解一下究竟佢嘅无辜系点样无辜化先咯，系。 系咁，但系假设呢一个系个唔公平嘅社会，唔公平嘅世界，但系总之你收到 order， 你就要捉呢一批人。如果唔系咧，受罪嗰个系你。 系。 咁你会点样去抉择咧？ 咁多前设，你好似想我，你好似想我只眼开只眼闭喎 ，Winnie。 咁又唔一定。咁当然，其实即系我哋探讨下，唔系咁，我反而想知道，即系我不是药神。咁最尾其实佢都面对一个同样嘅两难噶。 佢都系噶，都系噶。 即系用咗成出戏去讲佢点样去抉择。 个重点系，其实嗱呢部戏嘅故事就系放喺药神嗰度嘅。咁但系我只系讲话当中佢即系吓执射咧，都有讲一啲即系执法嘅人员。咁、当然喺度我唔剧透太多啦。虽然呢一部戏喺大陆上咗好耐噶啦， 系啊，而家先嚟上。 咁但系我意思即系话，我都费事喺度讲太多。但系嗱，对于某啲人嚟讲，可能佢会觉得，如果我唔能够执法嘅话咧，即系话我就唔称职地去做呢个工作。咁当你要负嘅责任就系，咁我索性我就唔在呢一个位置啦，我辞职唔做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嗱，真系假设啊，我真系查过。呢一班人咧，佢系真系所谓无辜啊， 系啦，被屈， 俾人屈嘅。 咁而再進一步嘅就係、是，縱然我知道我即係拉咗佢哋，我係唔係幫緊佢哋，因為有啲人我拉佢，其實可能係幫佢，因為我會揾方法去還一個清白俾佢，咪要好過佢即係總之好似過街老鼠咁樣，去到邊都俾人追咁樣，咁啊即係仲慘啦，係咪？咁而當我知道原來我拉佢嘅話咧，反而係害佢嘅，佢哋即係啄一聲咧就俾人哋啊屈打成招啊，甚至乎要係即係服刑咁樣添。但係咁樣講到呢一度咧，我都仲有一個問題要諗嘅，就係、是、咧，其實我唔拉佢哋。是不是等于帮到他们？因为呢、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拉他们都总有人拉的。 就 order 第二个人去捉他们。 其实你讲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不拉的话呢不等于帮了他们。即如果真的帮他们的话呢，你就要再进一步就帮人帮到底了。所以呢，你刚才你这个所谓两难题呢，个问题就不是帮他们，是争在就是说你想不想 帮他们。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愿唔愿意整污糟自己对手？ 哦、 其实帮你帮唔到噶啦，因为你作为一个小小嘅执法人员嘅话咧，你可以做到啲咩？因为你系听 order 做事啫嘛。 系。 而家你个问题个抉择点咧，在我身上面就系话，我愿唔愿意整污糟只手，帮唔帮唔到噶啦？即系我亲唔亲手拉呢一班人，我有冇份介入去屈佢哋咁解啫？咁如果系从呢一角度切入去讲嘅话咧，我会撤手唔理嘅。 哦，即系等佢哋走，即系等第二个去捉佢哋啦，唔好整污糟我 嘅手。系啦，即系唔关我事。所以嗱，其实咁样样都其实唔好噶啦，因为即系你见到不公义嘅事，但系你袖手旁观咯。 嗯。 咁但系我只能够嘅就系、是、我最多可以做嘅咩咧，就系、是、我有冇方法帮到佢哋先？但系因为你俾嘅即系资料实在太少啦，咁所以咧、我 assume 我系冇方法帮到佢哋。如果系冇方法帮到佢哋情况之下咧，咁我情愿撤手唔理啦。 系，咁因为其实我谂呢一条题目嘅时候咧，就系、谂起之前一套周星驰嘅电影。国产007，咁因为咧就系讲紧阿007受刑，谂住就嚟被枪决嘅时候咧，其实佢之前都有几个即系受害者，有几种方法咧都逃唔到狱，咁但系最尾点解阿007可以成功走到咧？就系、是、因为佢有个100蚊纸，咁、当然啦，最尾其实即系阿古明华咁样又送走佢哋啊，又挥晒手咁样，咁但系其实都系想借住呢一条嘅两难题去带出，其实一个人所谓嘅奉公守法所谓嘅公咧系乜嘢咧？即系公义啊，定系根据上面要俾嘅 order 去做嘢咧？因为好多时会有好多灰色地带。咁例如好似古明华咁，最尾虽然可能系即系虽然因为贪小便宜收咗个一嚿水啦，咁但系其实佢如果唔敢做嘅话，成件事咁周星驰最尾就会冇命，条个戏就冇得做噶咯、 但系你头先讲嗰个都系一个好extreme 嘅例子咧，即系因为我哋讲紧如果都系法治社会嘅话，理论上你作为执法人员嘅话，系应该要遵从一个嘅即系指令去做嘅，因为你理论上啊吓，唔应该落喺你嗰个嘅决策嗰度，究竟呢个人系有罪冇罪噶嘛？好啦，今日时间我哋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Bye bye。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